一队庞大的步兵，假作过路的样式向阿佐托进发，却突然开往平原，因为那里有他所依恃的一大队骑兵。那时约纳唐尾随阿波罗尼，也赶到阿佐托，双方军队于是交锋。阿波罗尼曾留下1000骑兵在他们背后埋伏，约纳唐也知道自己背后有埋伏，军队遂被包围，从早到晚受敌箭射击，但军人遵从约纳唐的命令，坚持不动。敌人的战马终于疲乏，席梦于是引军队出击，加入阵线，敌军终因骑兵都已疲惫，大败逃走。骑兵在平原里四散奔逃，逃到阿佐托，进入他们的达贡庙逃命。但是约纳唐焚毁了阿佐托及其四周村镇，得了其中的战利品，又将达贡庙和逃到里面的人都放火烧了。这次死在刀下和烧死的约有8000人。约纳唐离开那里，又在阿士科隆扎营，城里的人都出来热烈地欢迎他。约纳唐然后率领部下带着许多战利品回了耶路撒冷。亚历山大王一听说这事，就更加光荣约纳唐，就是将按习惯应赐给君王贵戚的金扣送给他，并且还将厄科隆及其属地赐给他作为产业。